啊，我们应该追寻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像事业啊，像朋友啊，像成就感这一类的。刚刚听过的歌来自蔡健雅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觉得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真的很好，不要在当下的一种迷局当中丢失了自我。 看罢千百千月如弄，眼睛始终无用。每次追悔，每次冲动，落得忧郁，再也去不必凝重。红尘兜兜转转，相分相与共，红尘去去，匆匆延续。寻寻觅觅，夜与梦，痴痴怨怨，痛非痛。红尘醉醉，醒醒。 唱片给巫启贤出的这张专辑《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来自关淑怡，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生，现在应该叫女人，她快50岁了。我想呢，做女人啊，如果说有自己的一些审美啊，会得到一些人的赏识，可是过分的坚持就会变得寸步难行，或者说很辛苦。这首歌来自他的《难得有情人》。

在意外地向我靠近，要我忘了你，也忘记我自己，输了爱情，输了红颜，也失去面对的勇气，无法挽回的决定，你却能说的婉转一句句，深深刺痛我心。 收录在柯以敏的《断了线》透明专辑当中的作品，由罗南卫作词，鲍比达作曲。歌词当中说的是一对恋人在分手之后要经历特别长的一段煎熬的空窗期，泪水模糊了双眼，连成了线，又牵动了心头伤。一开始呢会很固执很倔强地说没什么就好像歌词说忘记一个人很容易，可是到了夜晚呢就不容易了。的确是这样，在分手的初期啊，会经历一个言不由衷的时候，很坚强地说没事儿啊，因为不想伤害别人，也很想逞强啊。但是到了后面一个阶段，就是随心所欲了，因为特别不想委屈自己嘛。失眠有的时候不痛苦，痛苦的是失眠之后心里有一个不可能的人。和一个人分手呢，也不是因为失去了某一个人，而是失去了某一种谈恋爱的习惯。可是我们要学会用时间去调整，然后用另外一种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谈恋爱。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全世界失眠》。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想着你的滋味。